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一月六号刊载了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安倍登陆珍珠港意味着什么》。下面播送这篇文章摘要。安倍在去年12月26号到27号期间访问了美国夏威夷珍珠港，这是日本在任首相的第一次访问。访问期间，安倍先后到夏威夷檀香山市美国国立太平洋纪念墓和军舰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去献花和默哀，还在峰会和共同记者会上表示，追悼那些被牺牲的美国人，希望珍珠港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和解的象征。安倍同奥巴马举行会谈时声称，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必要扩大日美同盟的宽度，进一步加强日本、美国和南朝鲜三方军事同盟。问题在于安倍到处乱窜，胡说八道，但概括其发言内容，只是表面上追悼牺牲者而已，并没有对过去犯罪进行谢罪或反省。安倍对珍珠港的访问充分说明日本反动派为自己的利益就色情无忌的奸猾，其肮脏居心在于强化同主子的军事勾结来实现再度侵略野心。安倍访问珍珠港是一种报复之情和乞求之情，其目的是洗掉去年在广岛被奥巴马遭到的羞耻和侮辱，收拾日美同盟因美国白宫主子更换而急剧摇动的事态。安倍访问珍珠港是日本军国主义头头要打着和平的招牌，一定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旧梦的欺骗之行和战争之行。安倍标榜和平，极力追求再度侵略，但他只能落到旧皇军的悲惨下场。如果无视我国已成为东方核强国和军事强国的现实，百般策划再度侵略朝鲜半岛，那么整个日本列岛会变成第二个广岛。安倍竟然企图倚仗美国来实现对亚洲和朝鲜半岛的再度侵略野心，他的好战妄动只会导致将日本埋葬在大海碧水里的毁灭性后果。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1月6号刊载的评论员文章摘要，题目是《安倍登陆珍珠港意味着什么》。